是费洛蒙的细胞，我浑身感觉脸上信号，顺从直觉必经的感到，理智刷到在你的惊吓，只要你 Chase. 我愿出卖人性，身份都抛弃，成为真理爱的决定器，理性相信，释放前方心，要爱过激，偶尔见一干二净，出卖自己，把情抛给你，无情的情都被你决定，转移无私去你的国际，让爱狂烧到这句一干二净。 You are my, you are my, you are my, 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you are my, you are my, 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you are my, you are my, 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you are my, you are my, you are my baby. 陶宇哲那是一个典型的已经过了小鲜肉的年纪，但是外貌的特征呢，还依旧是充满着一个小鲜肉气质的艺人啊。那他的音乐作品呢，并不是特别的为人所知啊，但是呢，在很多的台湾偶像剧里面，起码还是可以看见他活跃的身影的。那么在这个看颜值的时代里呢，拥有一副不错的面容，的确可以为自己加分很多。那但是揭开这副空皮囊，如果没有实力的支撑，一切呢，最终只能是空谈哦。不要总是幻想，真的会有一个骑士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你身边解救你，因为呢，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才是你自己最可靠的骑士。下面一首歌，黄龄《骑士》送给你哦。 广场的大钟当当敲了四下，我跟着鸽子在小路上溜达。地铁的出口有个人弹吉他，他唱着唱着眼泪要洒下。弄堂的门口大叔卖爆米花，有对小朋友咿咿呀呀回家。男生的女生手捧着一束花，他冻呀冻呀冰激凌融化。眼看小小骑士他快要饿昏头，可公主大人他还蛮悠悠心痛。想起有的时候你也等我很久，在我家乡自考

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伤， 放的生命呢，是继他飞得更高之后又一首激昂高亢的乐坛强音了，听觉上呢有足够的热情和足够的力量啊。那么正如汪峰希望的那个样子，但愿听这首歌的朋友呢都能够真正进入到让生命怒放的啊非常快乐的一种境界，因为这种快乐呢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啊，这也是他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一种生活态度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By Two 带给我们一首歌 Kite and Mouse， 听听看吧。 公主般优雅的外表，像宠物一般的乖巧，抓着手气微微的笑，柔弱只是一种低调。以为我只会爱撒娇，挑战我可能会发飙，是谁想拿翘？如果你坏，小心被咬。是谁让谁动心？爱上了别喊停。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放弃你的上机，正在就。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你说你爱 kitty kitty kitty， 外线的喵。我说你 like kitty kitty kitty， 不出可逃。我是野猫。我要顺着我的毛，否则就要让你出来，或许我会不吵不闹，如果你能表现得好。以为我只会爱撒娇，挑战我可能会发飙，是谁想拿翘？如果你坏，小心被咬。是谁让谁动心？爱上了别喊停。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放弃你的相机，现在就分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Let's play some cat and mouse. 你说你爱 kitty kitty kitty， 温驯的喵。我说你 like kitty kitty kitty， 不出可逃。我是野猫， doing 风骚。我是野猫，看我就好。每个转动的夜，释放内心的狂野，这场完美狩猎，我来主导一切，从白天到黑夜，流动着坚定的血，美丽是不妥协。 第一的痛，来自那一张优雅嘴巴。恍然如梦，我深陷的吻之间，风干没关机，月光的枝桠，最华丽的分岔，你在眼里落回成沙，等待融化以后的牵挂，一念之差在一句话。最美不过是晚霞。 Yo, 世界上不像话，最高不最高的就说的话都可以变化，眼睛睁得再大不过是雾里看花的繁华，最喧哗的人心里为何住着哑巴，人们总是太多面具套取，太多无力的规则关系，像一盘向晚的情缘，更像是一幅画，近看原来是照着你般恍然如梦，未深陷从晚之间， 最歇斯底里的痛来自那一张优雅嘴巴，恍然不过陌生线的乱之间，风格没断记忆，绝望的枝桠，最华丽的分岔，落花飞不过悬崖，借风狠狠的刮，问谁凭借他一夜长大，分开谈不上可怕，把回烫伤就放下，何苦留下一道疤。 这世间太多牵挂，太多空话，时间都会停的去消化，还是算了吧，别说他，如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会一直陷入无底洞，只要学得自己时刻提醒自己，本来真的会痛，不是梦，最美的晚霞凋零的话，在眼里落灰成沙，最伤人的话，最痛的疤都来自那一张优雅嘴巴，任凭他放狠的话，夕阳西下转过身，谁在岁月里留下一行牵挂， 恍然如梦，我视线的吻之间，最歇斯底里的痛像优雅嘴巴，恍然如梦，我深陷的吻之间，风格没断记忆，绝望的枝桠，最华丽的分岔，看岁月风化，人世间敲打，心里早已将你的轮廓刻下，转过身，谁为你留下一行牵挂， oh no， 绝望的枝桠，最华丽的分岔，谁会陪我看这世界繁华，匆匆一别恍然如梦，恍然如梦，我视线的吻之间，这歇斯底里的痛来自那一张优雅嘴巴，恍然如梦，我视线的吻之间，风格每段记忆， 全球首播。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Forever Young， 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全球独家大首播。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活得高亢低落，高亢低落，有个沙漏在心中荡漾，无需时间让皱纹蔓延了，对在意的事手也握紧了，不言的过结果，可我可有，不是命运，这是我最深爱的时间。

算选择爱情听歌，我也绝情歌声牵着唱一千次的歌，凌空飞过 方文山的作词，方大同的编曲，这首《千纸鹤》呢，在方大同的众多作品当中呢，是相当值得回味的一首了。那么在方大同的音乐里边呢，方文山的歌词呢，营造的画面从一贯的唯美中国化变成了略带诡异感觉的西洋化。虽然呢，歌曲呢在刚出来的时候呢，很多歌迷还会有些不适应，但是呢，方大同的编曲、唱腔都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强烈的个人的风格。那么再加上方文山的词也是那么的美，那所以很多人的观念呢，也在一次次反复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逐渐变得接受和适应了，是吗？没错，全新的组合呢总会有很多的一些争议，那但是时间是最好的考官，相信这样一首歌曲呢一定会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我们掌声有请咯。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年少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把爱情当作全部，心心念念都是你，连日记里都写满了你的名字，对你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我自己。可青春从来都是有遗憾的，写了再多关于你的事，后来还是没能和你走到最后。就像一首歌，副歌的情绪再激烈，结尾都要回归平静。过去的事情都放下吧。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 Fine 乐团，写了好多事都是关于你。 好多好多随性描述成故意，我想我也不会介意，还是会写给你，不过是重复几句好听话语，文字本就是游戏，释然的权利就是不断骗自己，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I'm not afraid to die. 我们的生活呢虽然很平淡很普通，朝九晚五的工作着，但是呢我们会拥有着一份不被人随便打扰的个人空间，至少呢不会担心在你的窗帘背后会有一个摄像头或者是一台摄影机正在窥探你，是吧？没错，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呢的确是我们很宝贵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啊。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何洁的《燃烧吧青春》。好了，时间呢过得很快，眼看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好好的给自己放松一下，不妨就让自己慢下来，好好的放松一下吧。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春晖，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明天见，拜拜。 My love, I didn't know smile could ever mean this much.Stranded by the softest touch, you're too beautiful. Oh my love, I'm sure every time I see your face, it takes me to a simple place.Where I can be me again. There's nowhere left I need to go, and nothing else I need to know. There's no one I would rather be. Now you're with me. There's nothing.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